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。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。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，您0866-8585-8 6866-8585-8。 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。受高空槽的影响，今天下午本市仍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，雨量总体不大且分布不均，请注意带好雨具，开车的朋友要注意减速慢行，确保交通安全。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阴有阵雨或雷阵雨，北转南风2-3级，最高气温32度，最小相对湿度40%。今天夜间阴转多云，南转北风1-2级，最低气温24度，最大相对湿度85%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小说。 复一日的牵挂， 秀啊，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年复一年的感动。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，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。 只能说再见。 小说联播， 小说联播。 长安容不下肉身，一城放不下灵魂。熙熙攘攘的春光里，我们将在何处终老？哪里有现实的牢笼，哪里就有怒放的生命。兜兜转转的人生，正是我们从物质丰富走向精神自由的旅程。请收听长篇小说《春困》，作者张五毛，演播白刚。 童心挂了电话，又有点后悔，真是病急乱投医。莫小诗一个画画的，怎么能认识医院的人呢？这不是给他出难题吗？可是除了莫小诗，童心实在不知道该给谁打电话了。救护车在高速路上飞驰，多多的脸色越来越紫，呼吸越来越急促。这大半夜的，如果找不到熟人怎么办呢？多多能坚持到天亮吗？如果多多没了，我还怎么活？童心胡思乱想着，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淌。凌晨2点，眼看救护车就要进城了，叔叔还没来电话，莫小诗也没打来电话，赵腾飞那边也没消息，看来是都没戏了。童心心想，就是撒泼打滚也得把医生叫来。电话响了，是莫小诗打来的。你到哪儿了？快到都城了。你们直接来300医院急诊楼，我在医院等你，医院这边都准备好了。 这么晚了，医院有医生吗？ 我有个学生，他妈妈是300医院的外科大夫，我把人家给接过来了。 谢谢，谢谢你。 童心掩面大哭， 救护车开进300医院，多多被直接推进了手术室。孩子交到医生手里，童心悬着的心才着了地。两人坐在急救室门外的凳子上，不知道该说点什么。从上次在画展上偶遇到现在，一晃5年过去了，谁也想不到再见面竟是在这里。莫小诗问，孩子爸爸不在家呀？啊，去广州出差了。哦，童心，你们来之前我和医生聊过了，他说他经常做这样的手术，多多肯定会没事的，你别太担心。两人又聊起了他们的同学，东一句西一句，扯着闲话，就是不说自己。不知不觉2个小时过去了，医生推门出来，一脸疲惫地说手术很成功，淤血都处理干净了，畸形血管也做了矫正。 谢谢您，谢谢大夫。 童心握住大夫的手，千恩万谢。医生说，真够悬的，再晚来1/2小时孩子就没了，也算是因祸得福，这种病啊，手术做得越早越好。童心拉住医生的手，不住地点头致谢， 大夫谢谢您，真是太感谢您了。 送走医生，天已大亮，童心这才想起来还是昨天中午吃的饭，顿时觉得饥肠辘辘。莫小诗问，童心，这下该放心了吧？想吃点什么？我去买早餐。童心终于露出了笑容，真是饿了，啥都想吃，你看着买吧。一小时后，莫小诗提回了2杯豆浆、4张梅菜烤饼。看到这梅菜饼，童心心里一暖。上学时，梅菜烤饼是童心的最爱。为了吃梅菜烤饼，莫小诗经常得排1个多小时的队。买到之后，莫小诗会把饼放在羽绒服里，一路小跑往回赶。童心站在宿舍楼下，一边晒太阳，一边吃梅菜饼。那是童心最美的年纪，也是最幸福的时光。童心做梦也没想到，10多年后还能吃到莫小诗买的梅菜饼。童心实在是饿了。 哎，那家店还在啊？ 不在了，前几年学校周围拆迁，被拆了。 那你在哪儿买的这饼？ 店拆了，老板还在，他们搬到东四环，又开了新店。 真神经，跑那么远。 童心嘴上嗔怪，心里却满是欢喜。还是那个味儿吗？ 嗯，一点也没变。 童心，你还好吗？ 挺好的， 教孩子们画画，也算是干点儿和专业相关的事儿。你还画画吗？ 画，画了一屋子，没人看。 童心自嘲道。 那下次来都城带给我，我帮你卖。你的画都卖不出去，谁还会买我的？ 童心脱口而出，说完又觉得不妥，赶忙追问，你的画卖得怎么样啊？哦，马马虎虎，一个月能卖出去一幅两幅的，日常开支还能维持。你经济上有困难吗？没有，我一人吃饱，全家不饿。幸亏当年你没跟我在一起，要不然把你也害了。童心埋头吃饼，不好意思抬头。嗨，人的命天注定，谁能说得准呢？当年是你不娶我，可不是我嫌你穷。你过得好就行。童心想对莫小诗说，我过得不好。如果不是当年你莫小诗不愿意娶我，我怎么能嫁给赵腾飞呢？又怎么会去义城呢？但说这些有什么用呢？眼前这个男人，童心对他纵有千般恨万般怨，只要他站在自己面前露出腼腆的笑容，童心就恨不起来，骂不出来。童心问，还不愿意结婚啊？嗯。莫小诗站在走廊里，倚着墙，安静地看着童心。还是找个人结了吧，总有老的那天。等你老了，得有个人在身边知冷知热，不是吗？那就等老了再结。你想得美，等你老了谁愿意嫁给你？护士推开了门。谁是多多家长？孩子醒了，可以进来了。啊，童心，你快进去看孩子吧，我先回去上课。哎，晚上想吃点啥？我来给你送饭。不用了，多多爸爸下午就来了，你回去安心工作吧。哦，那我走了，有事打电话啊。莫小诗若有所失，他突然意识到过去的几个小时只是一种幻觉。童心是别人的老婆，他已经没有权利再给童心更多的关怀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《春困》，作者张五毛，演播白刚。 摸着梁元浑圆的屁股时，赵腾飞可没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个地步。那天夜里，在义城大酒店一番云雨之后，带着征服的快感，赵腾飞饶有兴致地把梁元和都城的实习生做了一番对比。梁元比实习生要丰满，皮肤也好，但没实习生会撒娇，他的情话会让做爱过程显得情趣悠长。梁元只会乖巧地往赵腾飞怀里钻，赵腾飞逗他，梁元也只是害羞地笑笑。比起实习生，把梁元哄上床并没有费太多周折。这次的轻松得手让赵腾飞有点飘飘然，他觉得自己是个有魅力的男人。至于梁元喜欢他什么，并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镇上的男人天天把梁元挂在嘴上，只有赵腾飞 把梁元哄上了床。与梁元带给赵腾飞的自信相比，都城实习生带给赵腾飞的却是伤害。赵腾飞到现在也搞不明白，他为什么愿意和自己上床呢？在都城，自己只是公司里的一个小总监，帮不了那个实习生什么忙，他也从来没有向自己索取过什么，也没说过喜欢自己之类的话。赵腾飞觉得和实习生的事只是个意外，也许只是因为实习生当时有点空虚，赵腾飞成了他无聊生活里的一道消遣小菜，所以才会只有一夜，再无下文。实习生带给赵腾飞的那些快乐已经模糊，但实习生说的那句话赵腾飞依旧记得，你什么也给不了我。这是赵腾飞听过的最恶毒的话。赵腾飞越来越迷恋梁元的身体，和他在一起时，赵腾飞觉得自己还很年轻，充满激情，但完事之后，定格在他脑海里的却是童心的面孔。童心似乎就站在窗外，正恶狠狠地盯着他。这种感觉让赵腾飞很不舒服。躺在梁元身边抽烟时，他会想起童心在家里操持家务的样子，这种回忆更让他陷入深深的内疚。赵腾飞把车停在一段荒芜的小路上，开始处理意想不到的麻烦事。 你不是说是安全期吗？怎么会怀孕呢？ 梁元低眉顺眼，一脸怨气。 可能是我算错了，你当时猴急猴急的，哪容我仔细推算啊。 下周末我带你去省城赵家医院把孩子做了。 梁元坐在副驾驶上不搭话，眼泪吧嗒吧嗒地往下落。 哭啥呀，一城就这么大点儿，这事儿要传出去咱俩还怎么混？我倒是不怕，主要是你还没结婚呢，往后怎么嫁人？ 赵腾飞一边安慰梁元，一边警惕地观察着窗外。梁元抹了把眼泪， 少说这些假惺惺的话，我才不怕呢。 不怕是假的， 唾沫能淹死人。我没结婚，我怕谁啊？顶多被我爸抽两耳光。害怕的是你，你怕跟你媳妇儿没法交代，怕影响了你的仕途。你们男人都是些偷鸡摸狗的黄鼠狼，想着偷腥，遇到点事儿，跑得比兔子都快。 赵腾飞被梁元说中了要害，支支吾吾的，说不出个子丑寅卯。 我才不怕，我真是为你着想。既然你不怕，那我就把孩子生下来。 梁元的话让赵腾飞大吃一惊，他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？ 胡说，生下来怎么办？你自己养着。实话跟你说，我不可能离婚。你有什么要求可以提，但是别想让我离婚。 梁元突然笑了。 啊，行，那我可提了。你说吧。 梁元伸出五个手指头在赵腾飞眼前晃了一下。给我500万。 你疯了？我哪有那么多钱？ 没有也无所谓啊。你把我调到市医院干个院长吧，富的也行。 别这么不着调。 赵腾飞不知道梁元说的是真是假，只觉得心里发毛。 是你让我提要求的，我提了你又说我不着调，这两个要求你都办不到，那我就只能把孩子生下来了。 梁远靠在赵腾飞的肩上，一副天真烂漫的表情。赵腾飞又点着一支烟，不时有村民从车边走过，赵腾飞感到一阵烦躁。上床容易下床难呐，看来身边这个女人不像实习生那样单纯，下了床就拍屁股走人。赵腾飞打着火，狠狠踩了一脚油门，车子从荒废的过道上开进了一片小树林。 梁元，别难为我了，把孩子打了吧，我给你10万块钱。 这个主意赵腾飞在心里盘算了很久，这是他能接受的结果。梁远不说话，眼泪又哗哗哗地往下流，这一次哭得更伤心。赵腾飞掏出一包面巾纸递给梁远， 别哭了，我也是没办法呀，真要把孩子生下来，咱们还怎么活人？ 你说的是屁话，我跟你上床就是为了钱，你把我想成什么了？把你自己想成什么了？亏你还是副镇长呢。我告诉你赵腾飞，我啥都不要，我就要这个孩子。孩子生出来用不着你管，我自己能养活他。 又是一阵沉默，河岸上的风吹得小树林沙沙作响。梁远哭干了眼泪，摸出小镜子照了照，涂了点唇膏，然后乖巧地倒在赵腾飞怀里。 听众朋友，长篇小说《春困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该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，作者张五毛，演播白刚，录音师孟孟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希望您继续关注本台接下来的评书联播。